各位，上次我就看守重刑犯的监狱长，反而要巴结死囚犯人马侯爷。马侯爷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，礼下于人必有所谋啊！睇嚟我马某人该死唔死，皆因仲有利用价值、使用价值。至于系乜嘢价值呢？唔使急，到时监狱长呢，自会一一话俾我知嘅。今日到咗第日夜晚，监狱长马侯爷两个人再次秘密会面啦。 请问马校长，世界上最大最紧要嘅事系乜嘢啊？ 已经变成上宾嘅马侯爷，左手摸下块面，右手放低酒杯，笑笑口答啦： 禀告监狱长，个人嘅性命同自己嘅利益，梗系最紧要啦。世界上嘅人为咗呢两样嘢，任何手段都做得出噶。 哎呀，马校长，你讲得千真万确啊！睇嚟下官真系要快啲讲真情实况俾你知至得咯。望马校长你指点出路啊！ 内心高兴到咩咁啊，马侯爷揸低唔明白，又唔急住问，不过急住答。 哎呀，长官对我嘅大礼，死囚犯马某终身难忘，但愿来世可以报答大人嘅恩情。 监狱长听咗就未答话住，忽然间一声长叹： 哎呀，话你知啦，马校长，其实我同你都系一个衰样，系个犯人嚟咋。我犯嘅罪啊，大都好得人惊。而家东窗事发一个几月，上头有人秘密话我知，下官本人而家处境好危险，估计唔使半个月就会捉我。亦即系话，下官好快脆就会变成好似你哋一样，入死囚犯人重要监仓，先要受尽人间折磨，再等死。唉，下官呢一排啊装假狗，表面啊冇事嘅，实质啊好似热锅蚂蚁咁，度日如年，冇心机饮食，成日都问自己点算啊？点算啊？法官，下官明白，世人都系扶旺唔扶衰嘅，个个都唔可靠，所有人都会一尋百踩，就得死囚犯人最靠得住。唉，今日经过日夜谂啊谂啊，明白世界上虽然有九级跳墙之法，不过更加重要嘅系，点样得到九级跳高空之墙嗰阵唔跌死嘅方法先得啊？向边个学啊？点样揾到高人指点呢？咁为咗保命，下官司某人卒之想到两全其美嘅人选，就得马校长，非马校长莫属啊！请马校长开恩，望接受司某百拜。 咁呢阵时正好啊半夜，忽然听闻地下度拱有响声，原来眼前有个可怜相监狱长已经双膝跪地，大吓惊啊！马侯爷就急急起身，双手扶起姓司嘅监狱长，紧张咁话啦：， 监狱长阁下，点解行咁大礼啊？本人万万受唔起啊！本人百思不得其解。 哎呀，皆因马校长你文武全才，智慧过人，无人可及啊嘛！下官性命危在旦夕，请马校长指点鄙人逃过一命嘅办法啦。 讲完，双手又再作揖行大礼。马侯爷一边还礼，一边就面向上长叹一声，好有感叹万千咁讲： 唉， 世上的事真难预料，估不到监狱长向死囚犯人求救。看来我们是有缘的，摆在眼前已经清楚明白了，我救到你，你又救到我，监狱长你不使惊又不使怕，大可放心。本人马某身经百战同磨难，自有办法。我们两个人精诚合作，如果只做保命逃命这一层呢，未够过瘾的。我们两个是置之死地的人士来的嘛。 讲到这处，马侯爷坐不住了，站起身慢慢来回踱步，耷低头不讲嘢，嘴虽然是停咗了，但是上下两篇血色全无的薄嘴唇呢，不停地吸食西洋烟，心想： 哎呀，天啊天，我马某山穷水尽，已无路之日，唔通嚟咗柳暗花明一条村？生死关头之时，要力挽狂澜，先制造时机，就要一不做二不休。你嚟做大事嘅人，摆喺眼前就正系两小非君子，越毒越丈夫也。 谂定主意啦，身材特别恩细，面无表情，唔出声住嘅马侯爷，两脚来回走动，唔停咁吸食西洋烟入肚，同时咬牙目露凶光，想乜嘢？马侯爷自己知啊。咁监狱长室内身材高大，面色惨白，两眼无神，长相丑陋嘅监狱长，甚至呢阵时嘅马侯爷，一定喺度做紧运筹帷幄嘅大事，故此未敢有少少惊动，坐定唔喐，用唔讲话嘅口就猛咁吞烟入肚。一番腾云驾雾之后，突然又从两只朝天嘅鼻哥窿度急喷出半青白嘅烟。由此可见，全靠有万能的西洋烟助阵，令到从嚟急躁喐唔喐就杀人的监狱长有着足够等待加忍耐的功夫。半个时辰之后，两个人打对面坐，成了更加密针的样子。现在的马侯爷面上已经没了啱先那种苦思冥想难睇样子，开口讲先了， 请问师大哥，你究竟犯了哪种类型的国法啊？ 监狱长就说呢， 唉，是施放政治和刑事重大死囚犯人。哎呀，计录都有几十人咁多了，法运啊，我真是后悔啊，不过冇鬼用啦。监狱长大哥，你用哪种手法放走咁多犯人的？嗱，变戏法呢就有好多种类的。江湖十八本书都讲，大把戏呢往往起码要用一张最大的尖，不过小把戏呢偏偏又只是用一把小小的线，如果无尖又无线，则神仙难变的嘛。 得意的马侯爷讲完，两眼就望定监狱长，等候回答啦。 哎呀，嘿，哎呀，禀告马校长，我是用两种人嚟做作替身充当数目。一种呢是讲唔到话嘅哑佬，咁另一种呢就是黐咗线嘅癫佬咯。 啊，哎呀，奇啦。所有重要监仓当家人都千篇一律用这个最古老的办法赚钱。监狱长大哥，你放走重犯人赚钱是啱的，冇后悔的理由啊。我们大家有眼见啦。嗱，第一，古今中外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道理，是人不为己，一定会天诛地灭。第二，还有一层道理是官做得越大就要越犯法，先搞钱，有了钱了 先有命获得护身符咒㗎嘛。练成刀枪不入嘅人等于有犯法嘅本事。有犯法本事嘅人全身上下都有护官符，其官位就会越做越大。咁只係一般嘅官，若然犯最大最重嘅法，咁就不得了啦。如果有本事犯最大法嘅话，最终会坐上皇帝嘅金交椅，成咗九五之尊。因为犯法最大嘅系造反。 马侯爷讲到呢事，唉，认为自己讲得好满意，阴阴嘴笑下，长长咁索一啖西洋烟落肚，吞云吐雾之后，又精神大振作。面对面嘅监狱长啊，听到入晒神，一直喺度岌头岌脑。而家坐住讲课，一直把握住分寸深浅嘅马侯爷，突然一挥手，睇样大有当年三军统帅韩信阅兵咁样嘅神情，先继续讲啊。 我啱先讲，一定要犯最大嘅国法，先做到皇帝，唔系教车噶，完全系有最真实根据噶。嗱，大家有眼见啦，史书度写得一清二楚。古时候嗰个杀人如麻，自己手足都杀嘅死棍佬李世民呢，佢就系犯最大嘅法，经过造反，立即变成唐太宗皇帝啊！仲有一个人啊，那个。 马侯爷讲到啲书，攞食指敲下自己头壳顶几下。 哦，系啦，几乎唔记得，就系、是、嗰个穷到见骨，几次差啲就饿死嘅贼眉贼眼贼骨头穷和尚朱元璋呢。佢啊，都系抠准机会先至喐手，同样系靠造反成功先变成明太祖大皇帝。一个咁嘅穷和尚，从最穷到最富，富到漏油啊！靠犯最大国法造反喺人世上啊，真系多如牛毛啊！嗱，我咧又醒起啦，仲有嗰个叫做赵匡胤嘅死军佬啊，佢又系抠准最重要嘅机会，即时造反，发动兵变，将唐朝最后嘅皇帝李煜一下就废咗。立即改朝换代，赵匡胤佢成咗宋太祖大皇帝，简称宋太祖啊！谂唔到呢个人做咗皇帝咧，佢有本事霸占人哋一国咁大、富有天下嘅人，佢自己最后发现，哎呀，唔记得霸占废帝最后仅有一个女人，要立即补上啊！哎呀！嗰、那个后生貌美嘅女人个名呢，叫做小周侯。咦，好有女人味嘅小周侯，杀机无神，成咗宋太祖赵匡胤个人最能够解渴嘅长期军技。史书上有写啊，宋太祖赵匡胤皇帝每几日呢就会攞一次命令，召小周侯入皇宫。命令一到，哇，那个小周后就要香汤沐浴，装扮到花招招展，先至进入皇帝寝室里头，龙床之上过夜啊，同皇帝云雨快活。 马侯爷笑声过后，又再懒正经咁话啦：， 世上事呢，有人快活，有人愁。一切都睇在眼内嘅嗰位倒霉之极，成咗阶下囚嘅皇帝李煜咧，自然就唔敢发火啦，又唔敢讲嘢啦。文采过人嘅李后主，只有终日借苦诗、写怨词作消愁。我仲记得一清二楚其中嘅一首，嗰时皇帝李后主话：独子无凭栏。无限江山必是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时过冇几耐，因为怨词惹祸， 被似毒酒处死。 唉，司监狱长大哥，大哥，真係諗唔到啊，我哋沦落到今日呢种地步，第日当然係要我哋去死，我哋係牺牲品嚟 㗎。监狱长室里头同嗰位马侯爷面对面认真听讲课，一直唔出声，身材高大嘅监狱长突然一重拳打落办公台面度，啪一声巨响，大力震动，好多食物差啲就跌落地。震怒嘅人就发出沉重嘅声讲啦： 马侯长，下官今日已经走投无路，我明啦。做官嘅冇边个唔犯罪，果然系官越大越要敢犯罪。嗰、那个法官做总督总司令嘅，实质佢哋就系一切系更大犯罪得嚟。你以前系全国最大军校校长兼大都督，胆量、学识远远喺好多人之上。请你带住我，指挥我。事到如今。我乜嘢事都愿做，都敢做。 马侯爷听咗，内心一阵阵高兴啊！ 哎呀，监狱长大哥真系明事理啦！而家做官越大就越要犯罪嘅，仲有啊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嘅人。是我哋嗰位啱啱死咗无奈嘅前北国国王兼总司令，就系死得太突然太离奇啦。如果佢唔死，手下嘅副总司令又点做得上而家嘅大国王啊？我夠胆讲，呢种杀人谋国王之位，如此天大事情，就得身边嘅人先做得到。所以要明啦，越犯大法就越稳妥，会得益最大最多好处。做官嘅千祈咪犯偷半隻鸡、盗窃两隻狗、奸人一个半个妇女嘅罪啊！ 呢两个嘢经过五日嘅以夜当日交心，相逢恨晚嘅人最后决定立即喐手。至于点样做作，狗急跳墙。同一条路嘅马侯爷、监狱长两个人已经下决心，做大事如果冇足够嘅凶狠阴毒，点算得系有作为嘅真丈夫啊？好啦，咁而家翻转头，再讲下呢一座庞大嘅可怕监狱。每日嘅事务呢，自不然系井井有条，远近望见铁丝网内外都有手持半自动步枪、凶恶嘅持枪人呢。只要用手指一扣，即时就会打出一梭极其凶猛有力、成串可以杀死一堆人嘅枪弹。更攞命嘅系，枪弹射入人体内咧，会立即再爆炸，确保冇人会有命逃走嘅。远近睇都见到遍地布满各就各位、身材高大嘅武装军人喺度日夜警戒巡逻，仲有嗰种。每到十二个时辰立即会更换最新口令铁的制度。尽管是这么犀利又稳妥，看来本地已经应验一句话，山以玉来风满楼。讲落又奇，这里从来天上会飞的麻鹰啊，和细小的雀仔，地上用脚走路还有那些爬行动物，包括会捐泥土的所有蛇虫鼠蚁，统统包罗万有，大小动物早就急急远避，都改道而行了。又有人讲，皆因呢树啊，长期死人特别多，杀气太大，人眼冇办法睇见嘅冤魂密布，多到向天地八面扩散，令到嗰啲天地间与生俱来有独特灵性嘅各类大小动物，大概能够目见耳闻。嗱，皆因动物咧唔同人类啊。各类动物的两个鼻哥窿啊，两个耳仔窿啊，同双眼啊，其神经嗅觉呢远胜人类的。嗱，净系讲两只眼啊，就能够睇清黑夜嘅一切。更有好多动物会预知未来嘅大小地震几时来临。 近呢两日嚟，各个监仓内突然出现秘密传单，识字嘅犯人就细声读出传单嘅内容，绝望嘅所有犯人个个都紧张，洗耳恭听，只系生死关头到啦。咁传单上开头嘅大小标题咧，写住特大消息，嗱，正是做官刁山护身符，狗急变成毒丈夫，军方若无离心计，监仓就系化骨炉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